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首先为您预告于本周六日在朝阳公园举行的2018北京外语游园会的相关情况。今年是北京外语游园会的第20个举办年头，现场呢将举行各种各样的优秀外语文艺节目展演、多国文化秀、精品的外语讲座、互联网加、学外语等趣味外语互动体验活动，是北京市外语学习爱好者们聚会的一个好天地。届时我们北京外语广播英语教学节目的主持人们也会在会场来跟大家见面互动，欢迎您前往朝阳公园参加外语游园会，期待在那里与您相逢，共度美好的周末。好，开始我们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十一黄金周期间，日本成为了很多中国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而日本政府呢，从今年的六月下旬开始正式推出了新的日本民宿法。很多朋友到日本去呢，喜欢选择住民宿，一来价钱要比正规的旅馆可能要便宜不少，地段的选择呢也更加灵活，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体会原汁原味的日本居住的生活。近年来日本大力发展旅游业，在吸引海外游客观光方面推出了不少的优惠措施，他们希望呢能够在2020年的时候让日本的入境海外游客达到5000万人次。为此，日本的民宿行业迎来了一波发展的春天，有闲置用房的居民可以把房子拿出来作为民宿来出租，这种出租的回报要高于普通的居民用房的出租回报，也使得不少的日本闲置房屋用于了民宿的发展当中。而因为缺乏法律的约束呢，民宿行业成了日本的一个灰色地带，一间空屋子，哪怕就一张床，都可以挂在网上用为民宿的短期出租，为一些房东创收，还解决了旺季酒店供应不足的问题。然而这些看似一举两得的行为，因为缺乏监管，有了不少的安全隐患。关于民宿的各种负面新闻呢，频频见诸于报端，导致房租上涨啊，导致垃圾分类无力，小区管理安全等的问题都先不说了，甚至呢在民宿当中还爆出了不法分子利用民宿来进行违禁用品交易的这样的丑闻。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日本政府今年六月下旬开始正式推出了民宿新法。而在日本开民宿的，除了普通的日本百姓拿出空置房屋来之外呢，还有一些海外的房产投资者专门在日本购置房产用于民宿的经营。那么新法规出台之后，对于这类的专业的民宿经营者来说，是不是遭遇了致命打击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探讨这个话题。首先呢，一起来走进日本几家民宿看一看，在日本新的民宿法实行之后，这些民宿的运行是如何进行的。 据统计，目前日本京都市至少有4000家左右的民宿房源。日本民宿业长期鱼龙混杂，大量设施处于无证经营的灰色地带。而日本民宿新法规定，相关设施全年营业时间上限不得超过180天，加之各项配套措施的出台，大幅提高了民宿设施的经营成本。 民泊をやるときには、まあ、消防法令に適合しているかどうか確認をしてもらった上で負担となっています。 民宿设施因为运营成本大幅提升而不愿申请营业执照的局面，显然违背了日本出台新法时意图规范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初衷。事实上，日本民宿行业正处在一个迅猛发展后亟待整顿的节点。今年3月的一项调查则显示，42%的受访日本民众反对民宿业全面开放，高出赞成者17个百分点。 据日本公寓物业协会统计，目前全国80%以上的公寓都禁止业主在楼内经营民宿。 どういう人が泊まっているのかわか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の不安といったものが寄せられています。 为配合即将实施的日本民宿新法，以爱彼迎为代表的各大中介平台已经开始陆续下架尚未取得营业执照的房源，大量民宿设施失去了吸引客源的重要渠道，经营日益困难。目前日本民宿设施总数已达60,000家以上。有分析指出，伴随新法的正式实施，今后这一行业经营主体将由个人向以地产开发商、旅行社等为代表的大型企业转变，行业在规范化的同时面临重新洗牌。 经营民宿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呢，都被视作是一个不错的自我就业的方法。日本政府推出的新民宿法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反映出了全世界对于民宿这种互联网产生的新行业的一种看法，就是呢必须用法律来加以约束。也是因为长期以来在很多地方呢这种民宿的蓬勃发展，导致当地的住民饱受房租上涨、安全隐患、垃圾分类、环境不利等等这类的困扰。日本的新民宿法规定呢，有意经营民宿的房东必须去所在地政府提出申请，获得登记许可码之后方可以作为民宿在网上挂出房源，否则的话就是违法行为。而且呢，要求还规定，为了区别于酒店，民宿每年经营时间不能超过180天。这个180天的规定，对于那些之前呢投资于日本的普通住房，希望将其改建成民宿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根据一些日本媒体发布的照片来看，和普通的酒店相比，日本一些民宿的房间呢，相比来说就要大得多了，可能有的有浴室、厨房、锅碗瓢盆、卫生间的设备呢，一应俱全。由于现在中国游客成为了日本入境规模最大的一个旅游市场，所以呢，在日本有不少的华人也开始从事了民宿经营工作。一些华人房东呢，因为很了解中国游客的生活习惯以及接待习惯等等，他们的民宿布置的往往会比日本房东更具有竞争力。而在日本实行了新民宿法之后呢，民宿的出租回报是否还能像过去那么的丰厚？什么样的房子又可以做民宿呢？成为了民宿未来经营的持续难点。比如新民宿法就对房屋所在的位置、消防的状况以及地段等等的做了严格的规定。以前只要是一间空屋子就可以用于出租，现在呢要看看房屋周边的区域是商业区还是住宅区，有没有学校，还有所在的公寓大楼管理员是不是允许你拿出去做民宿等等一系列规定。现在除了新法规定的每年经营时间不超过180天打击了很多房东的积极性之外呢，个别地区又在民宿新法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自己的特别规定，比如只能在周六下午和周日或者是节假日用于出租。那如果这样一算的话，投入的资金、精力等等成本就非常大了。因此呢，新民宿法公布之后，有不少人也宣布退出了这个民宿的行业。对于个体散户来说，经营民宿呢已经不那么容易了，这也给资本留出了空间。大规模资本来经营民宿还是有利可图的。事实上，像东京、京都、仙台等等这些热门的旅游地呢，房源已经进入了一个争抢大战。如果想进入日本的民宿市场的中国资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民宿新法呢，要确认房源是不是符合相关的经营许可的编号。同时呢，日本的法律也要求必须要经过房东允许，消防设施齐备，方可进行民宿的出租。据日本观光厅介绍，这次的民宿新法呢，并没有限制在日外国人的经营行为，就是说外国人呢，在日本也是可以经营民宿的，也没有要求呢，房源必须是归本人所有的，但是要征求房主和物业的同意，这是申请作为民宿的前提条件。此外，新法对房源的要求比较多，比如要保证每位入住者享有最低 3.3 平方米的空间，必须提供厨房、卫生间等设备，不得与其他住宅共用厨卫设备。 如果经营者本人是有工作的，不能够长期从事相关民宿的服务工作，那么必须要委托代管公司来协助管理。同时要求呢，声明书上还要写明申请信息、不动产的编号、房间的规模、经营者不在的时候有客人入住、如何来应对等等详细的内容，以及房屋的平面图、协议外包书，可谓是包罗万象。另外也有在日的相关法律界人士提示呢，在日本千万不要抱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侥幸心理一定是会吃大亏的。好了，前面呢给您介绍的是日本的新民宿法出台之后，日本整个民宿行业的发展趋势。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著名的工业城市，每年在这里举行的俄罗斯工业博览会都会吸引来自全球的目光，因为这里呢会集中展示出俄罗斯在重工业、军工等方面的最新科技成果。最近在叶卡捷琳堡上演了一个独特的套娃秀，大家都知道去俄罗斯呢，套娃是必买的旅游纪念品，从小到大包罗万象，美丽的套娃和俄罗斯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而套娃的价格呢，也是从低到高，层次非常的丰富，大到艺术大师的套娃，小到机器流水线生产出的机器喷漆套娃，价格区别非常的大。那么在叶卡捷琳堡这个工业城市做套娃展出是为什么呢？好了，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这几个几乎可以与成年人齐高的俄罗斯套娃是由当地艺术家设计和制作的，有些还是纯手工绘制的，它们色彩鲜艳，被绘成不同的人物形象，有宇航员、科学家，甚至还有俄罗斯民俗故事的女主人公，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赏。套娃的底部还有个二维码，人们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观看到世博会展出过的珍贵历史遗产。据悉，这次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展出的套娃共有十个，另外还有十个半成品将会被送往上海、伦敦、柏林等十个城市，由当地的艺术家完成绘制并在当地展出。叶卡捷琳堡位于欧洲和亚洲的边界，是俄罗斯第四大城市，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目前叶卡捷琳堡正在申办2025年世界博览会，一同竞争举办权的还有日本大阪和阿塞拜疆巴库，申办投票结果将于11月公布。 世界博览会英文的简称是 EXPO， 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综合性国际博览活动。1851年的5月1号首届世博会在伦敦举行，和普通体育盛会不同的是，世博会的持续时间比较长，一届世博会呢大约需要三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而2025年世博会呢，目前是俄罗斯叶卡捷琳堡、日本大阪、阿塞拜疆的巴库这三个城市在争取申办，而之前其实呢还有法国的巴黎也希望能够举办2025年世博会，但法国在今年一月又撤销了这份申请，理由是出于财政预算方面的考虑。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前面呢给您介绍的是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这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宣布呢将申办2025年世界博览会，那么11月份呢就可以揭晓了。现在有日本、阿塞拜疆等国家两个城市呢与之竞争。要说时间过得真快，总感觉呢2010年上海世博会好像刚刚离我们远去不久，但是现在呢2025年的世博会又已经开始申办了，国际间盛事不断。那说起来呢，在英国近来也是喜事儿连连，很多朋友可能还对今年五月份英国王子哈里和梅根的婚礼记忆犹新。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高度的全球化，这场婚礼也获得了众多中国网友的祝福和关注。 据英国媒体报道，哈利王子的婚礼呢花费呢大约是4500万美元左右，而英国王室早就发布了消息说，哈利的婚礼费用呢是由父亲查尔斯王子买单的。不过民众却很不买账这样的说法，因为婚礼的支出是小头，婚礼的安保以及警力费用呢才是大头，而这些钱都是来自于英国纳税人。眼下在英国又一位公主将要结婚了，她是英国王位的第9顺位继承人尤金妮公主，她的父亲安德鲁王子呢就是查尔斯王子的弟弟。结婚当然是喜事儿，不过也有不少的英国舆论认为王室的婚礼不能再由纳税人来分担了。好，我们来听报道。 尤金妮公主是英国安德鲁王子的小女儿，现为英国王位第9顺位继承人。公主的未婚夫杰克·布鲁克斯班克是一名酒商，二人在瑞士滑雪时相识。婚礼将于12号在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举行。为给婚礼预热，英国王室还推出了相关的周边纪念品，包括瓷器套装和主题曲奇饼干等。有消息称，这次的婚礼将与此前哈里与梅根大婚时规格基本相同，其中大部分项目的花费由英国王室承担，200多万美元的安保费用则由英国政府支出。而这也遭到了一些民众的反对，分析指出，王室婚礼花费最大的一项就是安保，包括军官的加班工资和假期取消的补贴等。此前哈里与梅根的婚礼总花费为4500万美元，其中安保费用占到4000万美元。反对的声音称，尤金妮公主平时并不担任王室职务，因此她的婚礼不应当花费纳税人的钱。还有一个组织在网上发起了一项呼吁政府不要为婚礼投入公款的请愿，目前已得到超过30000名英国民众支持。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的话题呢是聚焦于如今眼下十分热门的儿童编程的教育。很多80后都还记得，在小时候呢曾经玩过一个小海龟的电脑游戏，这个游戏其实就是儿童编程的鼻祖。它的发明者是一位南非的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先驱之一，名字叫西摩尔·派普特。他被称为是少儿编程之父，小海龟呢就是他第一款发明的针对儿童教学使用的编程语言。在这个语言世界中，孩子们可以在键盘上写指令，让海龟在画面上行走，无论是向上向下，按角度按速度呢进行重复。看起来简单，但背后的学科知识是人工智能、数学逻辑以及发展心理学的集合，因为指令进行简单组合之后可以创造出很多的东西。而如今呢，我们看到在少儿培训市场上，儿童编程是一个热门的课程。小孩子学编程到底有什么好处？而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儿童编程的教育上有怎样的长短之争？下面我们就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走访了一家韩国热门的儿童编程公司。好，一起去了解一下。 经济的发展需要无数企业的支撑，而创新型企业正在引领经济的发展方向，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变化。我们将走进韩国 Coding and Play 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儿童编程教育的公司。让我们与公司总裁李珍熙先生一道聊一聊他们的公司。 Coding and Play 는유아및어린이대상교육콘텐츠Coding 교육콘텐츠를 韩国 Coding and Play 公司为儿童开发编程教育材料，并提供相关的教育服务。领导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美国和英国再次努力领导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这些努力的一部分，这些国家的学校正在教育儿童如何从早期教育阶段开始编程。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个领域，并开始对它给予关注。 编程教育已遍及全世界，编码基本上是用于创建应用程序或软件的计算机语言。史蒂夫·乔布斯是最具创新精神的商业领袖之一，他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如何编程，因为他教会你如何思考。美国前总统 巴拉克奥巴马也强调，编程不仅是你的未来，也是你国家的未来。计算机编程用于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编程过程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生活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儿童应该具备编程技能。编程一直是发达国家学校常规课程的一部分，这一点不足为奇。在韩国，中学和高中将从每年开始采取强制性编程教育。在发现了这一趋势后，韩国 Coding and Play 公司于2014年开始研究儿童编程教育，并在2016年开始提供编程教育。 在我参加了一些教育展览会之后，比如英国教育技术贸易展和消费电子展，我发现编程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涉及智能机器人，而不是教科书。我还了解到，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很少有课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英国和芬兰等发达国家的儿童开始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更早地学习编程。我的公司开始制定幼儿容易获得的教育课程，四到六岁的儿童可以开始使用我们的编程课程。我们于2016年开始向韩国幼儿园提供这些服务。 국내유치원은2016년부터이제제공을하게됩니다。 孩子们开始学习如何早期学习编程，但实际上教育课程对于年轻学习者来说太难掌握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韩国 Coding and Play 公司开发了针对不同年龄组的各种编码程序，包括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教科书和课程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多样化，例如故事书使学习者能够开发计算思维，并激励他们在阅读与编程相关的部分时学习编程。同时，学生可以在没有机器人或计算机的情况下学习计算思维的概念和原理，然后他们用学到的编码语言输入他们的命令并模拟运行。韩国 Coding and Play 公司的合作伙伴 SK Telecom 的智能机器人 Airbot 也可以使用。 Airbot 以更简单更有趣的方式教孩子编码算法的概念，例如执行、序列和循环。正如公司名称所示，韩国 Coding and Play 公司的教学材料帮助孩子们通过游戏自然地理解编码原理并执行他们的想象的内容。 Coding and Play 在2016年的幼儿教育用期间， 2016年韩国 Coding and Play 公司开始向当地幼儿园提供名为编程和游戏幼儿园计划。目前韩国又有250所幼儿园和托儿所正在使用该计划进行编程教育。今年年初，韩国 Coding and Play 公司参加了拉斯维加斯的2018年国际消费电子展，被选为儿童编码教育品牌，并且还获得了韩国最佳新产品教育类别的最高奖项。 韩国 Coding and Play 公司推出了韩国唯一的专业儿童编程教育计划，专为如理课程设计。这是一个针对幼儿的免费教育计划。目前，韩国250所教育机构的大约1万名学生学习了这个课程。在过去三年中，韩国 Coding and Play 公司一直参加世界上最大的 IT 展销会消费电子展。今年，它被选为最值得关注的韩国公司。现在，公司正在海外扩张业务。 在参加世界著名教育展览或 IT 展览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针对儿童编程教育的教材并不多，所以我们决定开发系统的编程课程。许多国家认为需要编程教育，但他们很难找到适合幼儿的创新课程，这就是我们收到很多询问的原因。我们公司成立仅8个月后，我们就与一家台湾公司签订了授权协议，我们后来将产品出口到阿联酋和香港。现在我们正在与许多亚洲国家的买家进行商务洽谈，如新加坡、日本和泰国，还有世界各地的国家，包括意大利、英国、波兰和以色列。 韩国 Coding and Play 公司正在全世界推广韩国编程教育，与第四次工业革命一致。信息化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人工智能可以作为人类生活伴侣的时代，编程将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流手段。